在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之际，朝鲜各地老兵积极进行文艺鼓动宣传队活动。过去五年来，在全国各地组建的数十个老兵文艺鼓动宣传队进行36500多场次鼓动宣传活动，积极鼓舞各地群众学习20世纪50年代卫国战士所发挥的斗争精神和作风，进行生活和工作。